在我国国家科学院咸兴分院周边纽科学家公寓圆满建成并交付使用。咸兴科学家公寓第一期竣工典礼19号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知识分子、建设者和劳动群众参见。竣工典礼上讲话人说，敬爱的金正同志采取充满恩情的措施，在咸兴市修建科学家公寓，并对总布局方案和公寓形成方案做了细心的教导。他强调，科学家、教育工作者都要时刻不忘朝鲜劳动党的恩情，在实现科技强国化、人才强国化的斗争中一直做旗手、突击队，在贯彻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纲领性任务方面起到先驱作用。接着，咸兴来到咸兴市的科学家等知识分子搬进了新居。